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一样的拥有全天的24小时。每天呢也会根据你自己的饭量决定是三餐呢还是再加几顿。总之呢，吃多吃少还有每天做些什么都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上天是公平的，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机会，叫做明天。如果今天过得不够好的话呢，幸好还有明天。今天呢也是2018年11月的最后一个周一的晚上。如果11月26号今天刚好是你的家人朋友爱人的生日的话呢，也欢迎你为他们送上一首歌。下面这首歌呢是要点播给今天过生日的26岁的小雅。生日快乐小雅，这是你的宿舍姐妹们为你送上的歌曲，希望你变成更好的自己。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母亲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 小雅生日快乐，这是你的好朋友为你送上的歌曲，希望长大一岁的你能够按照你人生的节奏过你想过的生活，开开心心的。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爱像一本书。 你今天在做什么？是怎样回我？不是书写得很美，谈爱 情的人类总是要掉眼泪，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坏，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爱家恨等于什么，就忘了我， 忘不了我， 不厚心的给了谁，反正在几年内总是会有点醉，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坏，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翻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 来自陈奕迅的这首歌呢，也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要点播的《爱是一本书》。确实哈，看书嘛，就一定在其中要有投入，同时呢也要理解，因为这本书每个人的这个版本呢和这个厚度都不同，所以呢你在和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天一天，一页一页的去感知属于你们独特的爱情。下面这首歌呢，就是一位朋友在讲述的她和男友之间发生的故事，这是来自订购人 God 金金娜点播的。她说男朋友特别喜欢听这家电台，因为他我也喜欢听了，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张学友，陪他看了他人生中张学友的演唱会，所以呢很想点播一首张学友的《爱是永恒》，希望爱情的路上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能一起看演唱会真的是人生里非常值得永恒回忆起的一幕，还是张学友的演唱会，有多少人羡慕啊。所以特别为你们带来这个版本，来自现场张学友演唱的《爱是永恒》吧。 把你们带回到演唱会的现场去。十二月估计有朋友也拿到了张学友演唱会的票，送给自己的礼物。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总会有动听的歌曲，还有陪你听动听歌曲的他。有几番有衷，难受吧，用痛。 但却关心，这道道不适的爱，我怎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情奉送？闭起的眼中，无人重有重。 是见着你面，在我心如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 唱得好，从开始到现在，从来都没有让人质疑的好，所以他的演唱会才会有那么多人在开票之后瞬间就让票一下子卖光了。我看过两场分别不同年份的张学友的演唱会，的确在现场你会一次次的感慨，年轻时年少时听过的他 还是那么好。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

思绪很乱的一位叫做阿群的朋友，他想听到一首简单的歌曲，那刚刚那首歌呢就送给你了。而下面这首歌呢是 YOLY Smile 这位朋友点播的怀念青春。他说时光从不停留，然而因为一步一步认真走过，所以每一秒钟的怀念都觉得美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就被他惊艳到了。 那时的我们拥有没有污染过的青春，滴滴答答的秒针却留不住一个黄昏。曾经的爱很简单，不需要费力的眼神，牵手走过无人山岗，像时间再慢几分。 到了年底，这首歌真的更能勾起了我们的一些对青春小伙伴的回忆，就更想聚一聚，更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下面这首歌呢，就是一位朋友要送给远在新西兰的董佳慧的歌曲。董佳慧你好，下面这首歌呢是很多好朋友要带给你的，他们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合适的工作。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如果想念了随时可以回北京，我们在原地等着你。你的北京爱人秦哥、辉姐、斌哥、苗苗妹，还有就是可爱的王老师和小帅帅，爱你的我们 都愿你一切幸福安康。所以为你带来这首 Take Me To Your Heart， 为你带来的也是现场版的歌，我们的老听友了，向日葵的爱，你好，拜托这首歌插上翅膀，飞到新西兰董佳慧的耳边。 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相信祝福的力量，它一定会漂洋过海，有神奇般的魔力到达你朋友的耳边的。也希望他能够早点回来，毕竟还是在身边有很多朋友，有熟悉的一切，人生才会更值得吧。下面这首歌是来自甘肃战神 GTR 要点播的《晴天》，他说过了这么久，我还是喜欢曾经的那个他。 渴望晴天，渴望少年的天空不再有乌云。好了，今天晚上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男左女右继续吧。 以下为广告。 错过了双十一，别再错过双十二。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双十二活动提前开始抢购了，近日来电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款商品第二件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